谢池听他这话，转头变了个脸色，谄媚地笑着。少当家，请问你带我来有什么事吗？ 没什么事儿，我最近都在寨里，正缺个解闷儿呢。我看你就不错。 我可没去的。 我让你有去。放好了没？ 早好了，就等你呢。 何峰站起来，路过谢池身边时，冲他打了个响指。 走。吃饭去。 谢池默默跟了上去，满满一大桌子菜。谢池既觉得夸张，又觉得浪费，还觉得馋。他在何战那里清汤寡水的，已经很久没吃肉了。何峰给他倒上酒。 会喝吗？ 不会。这是假话，谢池很能喝，祖父喜欢喝酒，总让他作陪，常年累月喝惯了，一般男人都喝不过他。 学？ 何峰举起酒杯示意他提杯，谢池举杯小抿一口，装模作样的皱起眉。何峰乐得抬起腿，脚踩在长凳上。 啊，好喝吗？ 难喝。 难喝就再喝一杯。倒上呀，不然我来伺候你啊。 谢池将酒满上，何峰小饮自量，便不想喝了，跟着小娘们喝没意思。他没吃什么菜，只吃了点肉，便放下了筷子，手撑着脸看他。谢池不停地吃着，瞥他一眼，看我干嘛？ 你是哪里来的？ 苏州。 南边的。来山东做什么呀？ 玩。 把自个儿玩进去了，可怜的。 那你放了我。谢池停下筷子，盯着他的双眸。何峰沉默了会儿。 想得美。 谢池低下眼，闷闷不乐地用力夹菜。 陪我玩高兴了，放了你也不是不可能，连同你那个什么七妹八妹还是什么九妹的。 真的？ 像假话。 那个雷震二当家能听你的？ 我就是要他大老婆，他也不得不给。 谢池满心欢喜，看来他是找对人了。开心不过五秒，他又心凉起来。你要我做什么？ 你猜。 谢池想到男女那档子事儿。何峰见他若有所思的模样，拿一根筷子敲下他的手。 想什么淫荡事儿？ 我没有。 哟，还急了。坐下。 你就直说嘛，要我做什么？ 淫荡事儿你做吗？还害羞了？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对你没兴趣。你继续吃啊，多吃点才有力气。 何峰伸着懒腰走到门口，倚着门，门有些老，吱吱吱的响。 你叫什么呀？ 谢池不敢暴露真名，连姓都不敢说，防止日后逃出去有后顾之忧。他想了想，一本正经的回答：阿芝。 哪个字？ 芝麻的芝。 你还真是谎话随口就来啊。我信你才有鬼。难听，芝麻的芝。 他重复了一遍，直起身，看着旁边的门，一掌将他推到底，嘎吱一声，刺耳得很。 哎呀，换个字，芝，嘎吱嘎吱的芝。 您起的还真好听。何峰瞧着他那满脸不爽的样子，心里舒坦极了，高高兴兴地走出去。 走远了，谢池还能听到他带着笑的声音。何峰的外号叫何三峰，只不过大伙儿只背地里叫，当他面儿这么喊的人寥寥无几。为什么叫何三峰？一是跟他的名字有关，三点一个峰字，二是他排行老三，三是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。谢池本来觉得他只是无理嚣张了点，可经过这三天的相处，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叫他何三峰了。谢池快被他折腾死了。就在今早，何峰拉着他去练枪。怎么练呢？把他头发竖得紧紧实实的，上头直立插了根鸡毛，还是根漂亮的野鸡毛。 等鸡毛没了毛，你的任务就完成。 给谁都得疯，好在谢池能忍，也了解他的枪法。子弹从他头顶一次次飞过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鸡毛在弹动，一点儿也不害怕是假的。谢池怕，生怕他一个手抖，真的脑袋开花。好在何峰手稳，谢池成功活了下来。何峰收了枪，招招手，远远地喊了声：“ 阿池，过来。” 谢池松口气，紧绷的身体顿时松垮下来，却觉得格外的疲惫。他拔掉头顶光秃秃的鸡毛，闷闷不乐地走过去：“ 厉害不？”“ 厉害。”“ 是不是很刺激？”“ 刺激。”“ 想再玩一次？”“ 不玩了。”“啊，我累了。”“ 这就累了。” 何峰轻轻踢了踢他的小腿，谢池挪开腿，不让他碰到。何峰忽然向他伸手来，谢池身子往后倾，躲瘟神似的。“ 过了。” 何峰勾了勾食指，谢池当没看到。何峰弯下腰，手直奔他头顶去，谢池捂住脑袋，把头藏在两腿间。何峰捏起粘在他头发上的鸡绒毛，一口气吹开了。“ 那么怕我？”